新年快乐，还是这样说，因为今年是新的教会年的大年初一，也是江陵期第一个主日。在江陵期，我们悔改，为了预备耶稣的来临，我们另外也盼望期待他的来临。耶稣是如何来临的呢？在教会我们注意耶稣三种不同的来临。第一个是2000年前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来临，第二个是现在的来临，耶稣在他的圣道中，也在圣洗礼与圣餐里面，现在持续地来到我们当中。第三个来临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会再次来为了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上个主日就听到关于那次的来临，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耶稣在那时候来临，就会把万民分别出来，绵羊就是基督徒在耶稣的右手边，然后拒绝耶稣的山羊在耶稣的左手边。那么今天江陵期第一主日，我们在马可福音第11章就看到耶稣如何骑着驴驹，又卑微的又荣耀的来到耶路撒冷。耶稣那天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呢？就是为了在那里的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上帝的儿子2000年前在圣诞节来到我们人间，主要就是为了来到耶路撒冷受死复活。在这段经文前面几节，就是马可福音10章45节，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今天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1章1到10节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6节，第二部分是7到10节。在第一部分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上帝的计划，在第二部分我要我们注意到的就是上帝的国。这整段经文主要要告诉我们一个事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只有后面4节第二部分记载这个事件，前面6节第一部分记载上帝对这个事件的计划与预备。在这部分耶稣非常详细地告诉他其中2个门徒，他们要进对面的村子里去，然后马上会看到一批驴驹，他们要把它解开，牵来到耶稣那里去。但是耶稣另外告诉他们说，可能会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你们这么做，耶稣就告诉他们，当时就要说主要用他，然后那人必马上让他们牵来。那么果然事情真的就是完全照耶稣的话，可以说耶稣在正在就在掌管这一切，他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的，并且一切一定会照他详细的计划。其实我们知道不仅是这样，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那样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应验旧约的预言说，以色列人的王，也就是指弥赛亚会那样做。上帝很早就计划安排好这整个事件，但是我们不应该觉得这详细的计划这样子是奇怪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为了几天后在十字架上受死，在这几天，特别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然后隔天他就在十字架上受死，这所发生的事情就应验了好多好多旧约的预言。 耶稣那几天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事。当然上帝很早也因这样就预备好计划好这一切，也告诉旧约的人他就是会这么做。彼得前书第一章说，我们被救赎是靠无瑕无疵的代罪羔羊基督的宝血。基督是上帝在创世以前预先拣选的，却在这末世为你们显现。哇，耶稣在耶路撒冷救赎我们是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已经有的计划。旧约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也就不断地越来越清楚地预言这个事实，一直到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能清楚知道弥赛亚基督会担当我们众人的罪，替我们受死。是的，耶稣在耶路撒冷受死复活是上帝一定会实现的计划，但是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就停止谈上帝的计划，因为你这一位听到福音也就相信福音，这也是上帝创造世界以前的计划。现在请听一下这段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是的，这是上帝奇妙的计划，他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你在基督里得救，并且呢他的应许是甚至现在万事，无论是什么事，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你这一位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你这一位按上帝旨意被召的人。那么你相信这一点吗？这最后的部分从罗马书第八章有时候或许不太容易相信，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但是虽然我们不容易相信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他的计划，他的旨意。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都提到很多不同的苦难，我们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背起自己十字架的基督徒，我们就是一定会受苦难。但是连这些苦难，上帝说在他奇妙完美恩慈的旨意里面，对我们还是会互相效力的，叫我们得益处。那么我们可以单纯地领受这上帝的应许吗？我们可以单纯地接受上帝万事互相效力的计划吗？或者我们想要一直紧张，或者一直尽力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来设计我们自己的计划，包括要避免背起十字架的计划，避免受苦。我们的信心是好软弱的，我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圣经把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信心也会动摇。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快90岁的妻子撒拉要生孩子的时候，不仅是撒拉笑了，亚伯拉罕自己也笑了。 信心软弱的亚伯拉罕纯粹是靠上帝的恩典。是的，上帝的计划就是透过这软弱的罪人亚伯拉罕来祝福万民。感谢主，到最后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也是不配的，但是上帝的计划还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祝福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甚至使万事互相都效力，叫我们罪人得益处。感谢主的怜悯，这是上帝奇妙的计划，也就是耶稣那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所要做成的事，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上帝一切的计划的根基，耶稣那天所做的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好，这个就结束我们讨论今天经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上帝的计划。关于经文的第二部分，我特别要讨论上帝的国。经文说，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把衣服和从田间砍下来的树枝都铺在路上，并且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我高高在上，何塞纳。众人这样迎接耶稣，这样呼喊着，非常清楚表示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这弥赛亚就一定是大卫王的后裔，并且他会带来上帝的国。那么众人这样认为是非常正确的，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弥赛亚基督，他也正在把上帝的国带来。但是众人好，或者耶稣的门徒好，他们通通不了解弥赛亚基督主要要做的是什么，他们也都根本不清楚耶稣当时进入耶路撒冷是把上帝什么样的国带来。神学家好好研究圣经之后，习惯把上帝的国分成三种不同的国：权柄国、恩典国，还有荣耀国。权柄国是指上帝如何持续地保守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权柄国包括一切所有的人，无论你认识上帝或者相信他没有，上帝就是用他的权柄掌管你和万物。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他每天使太阳继续发光给所有的人，他也使雨水下来滋润地土。好，这个就是权柄国。接下来上帝的恩典国是指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也就可以说是世上的教会。在这个国度里面，上帝用他的道，就是律法与福音，保守看顾他的子民。每次上帝借着道，借着洗礼重生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进入了恩典国。那么最后，上帝的荣耀国是指在天堂的基督徒，他们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所受到的苦难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进入了上帝的荣耀，在天堂里面。在荣耀国里面都没有罪恶，上帝的仇敌都已经完全打败了，这些仇敌也不再攻击上帝的子民，上帝公平的审判已经改正了一切，真是充满荣耀了。所以这样有这三个不同上帝的国。那么你们想，那天欢喜快乐地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众人，他们是认为耶稣正在把上帝 哪一国带来呢？荣耀国，荣耀国。对，他们认为耶稣要开始用上帝的大能，他的荣耀，把一切的邪恶都除掉，把上帝的敌人都毁灭，要好好地让上帝的子民享受上帝的荣耀。连耶稣的门徒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在还是前面一章第十章，耶稣其中两个门徒就问耶稣说，求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非常期待荣耀国，对不对？记不记得耶稣怎么样回应他们呢？他就骂他们，因为当时根本还不是荣耀国的时刻。对，对，当时一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在世界上的人来说，是恩典国的时刻。耶稣那天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赚得上帝恩惠的救恩。问题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自己也常常不耐烦，我们跟那天的众人，也跟耶稣的门徒一样，要上帝荣耀的国马上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不要等到天堂才看到，惊艳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现在就要耶稣大能的荣耀的降下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有世界一切的问题。我们要他马上把我们的敌人，把我们的苦难都除掉。今天的就业经文从以赛亚书第64章也表达这个愿望。第一二节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这就是大能荣耀的国。那我们不要苦难，我们就是要这个荣耀。我们要现在与耶稣一同作王，与耶稣一起胜过他的敌人，胜过我们的敌人。但是这样的态度有很多问题。首先，如果现在是恩典国的时刻，并且我们罪人如果只能靠上帝的恩典才有盼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想要向别人表达这同样上帝的恩典，他的爱？耶稣的两个门徒要坐在耶稣的左右，掌管甚至管辖别人，但是耶稣回应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上帝的儿子第一次来就是为了服侍我们罪人，甚至在十字架上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这就是恩典了，现在就是恩典国的时刻，感谢主，我们也因此就得救了。但是接下来我们怎么马上想要荣耀地管别人，而不是俯视别人呢？上帝实在恩待了我们，我们怎么不想要照样恩待别人呢？你说服侍别人不容易，很辛苦了，没错，但是耶稣替你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不容易，也是辛苦了。现在是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刻， 现在是恩典国的时刻。我们的态度现在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上帝荣耀国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过我们的日子呢？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找到答案。请你们现在好好地听这个答案。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宽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进入荣耀国的时候，我们应该那样过我们的生活。我猜，并且我想应该猜对了，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众人不怎么想要那样过他们的生活。圣经蛮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也不想要那么做。那你比他们好吗？如果你可以承认你也常常没有那么做的话，就感谢主，上帝的律法让你知罪了，这是好的。但是接下你应该再听一次我们今天的书信，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现在在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是的，我们在等候他荣耀地再来，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国里面。那么经文继续，耶稣将来会显现，然后第八九节说，上帝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哇，这是什么？这就是恩典了。上帝会坚固我们到底，叫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但是我们罪人怎么可能会是无可责备的呢？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无可责备地过他世界上的一生，并且借着洗礼，上帝就给我们披戴穿上这无可责备的基督，这是恩典了。并且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坚固我们到底，一直到那日子。我们也原是被上帝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是的，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洗礼，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把我们与基督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真的是与他一同的。基督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感谢主，现在还是恩典的时刻，我们虽然每天还是需要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了，但是上帝很信实地还是会继续给我们他的恩典。今天这段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经文提到上帝的计划，还有提到上帝的国。上帝的计划是一个恩典的计划，上帝今天给我们的国是一个恩典的国。我们自己的计划呢， 常常是自私的，也是要避免十字架与苦难。我们自己的计划常常就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自己的计划也就是要现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上帝的荣耀。我们现在要在这世界上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要胜过我们的仇敌，我们要上帝马上除掉我们的苦难与十字架。我们也不要服侍别人，虽然上帝不断地恩待我们罪人，但是我们不想要恩待别人。我们的计划，我们要的国常常就是不对的。但是上帝怎样回应呢？他的计划还是一样的，在他的恩典里，他先定我们的罪，但是接下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因基督的缘故。在他的恩典里，他也坚固保守我们，一直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的，这还是上帝恩典国的时刻，并且这位信实的上帝，他应许我们说，他就是会照着他的恩典保守我们，一直等到他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面，他的荣耀国就是在天堂里面。感谢上帝的恩典，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